去吧。那我玩去喽。 黄金，怎么逃了？

爹爹， 一路之上无尽大猜，莫非有什么心事不成？ 女儿无有什么心事。 我儿若有心事，只管对为父也讲。 女儿无有心事，弟弟敢放宽心。 无有心事就好，我们回去吧。 在门上写的字啊！ 啊，儿啊，你来看看是哪个在门上写的字啊？ 女儿看呐，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，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 道寒门。 我今磨去这门堂题词。怕的是磨不掉女儿心上坑。 Thank you.

Oh! 往哪里去了？哎呀！ 只恐难以医治的了，哎呀！ 到此时真叫我心灰意冷，不料他为相思酒得要了夫妻，可叹我到万年。 何人？ 小娘子， 娘子。